第十三届平壤秋季国际商品展销会将从9月25号到28号在三大革命展览馆举行。本届展销会将由我国、叙利亚、中国、古巴、伊朗、意大利、印尼、越南、中国台北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250多家公司参加，并推出各种采用尖端技术来生产的电子、机器、建材、运输、医学、轻工业等部门制品和食品日用品。本届展销会将对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友谊交流和经济合作作出贡献。